去杯咖啡的温暖，一直暖到你想开，你心情的坑都让我来填满。昨天回避，今天明天来取代，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，欢喜常在。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，有机会 守着你的心，就算你不会

know。 贵州贵阳呢，一名80后王女士非常的热衷收集各种年代的手机。十五年间，她花了8万多块钱收了300多台手机，有的屏幕还是透明的。她说希望开一家时光博物馆，让大家找寻儿时的记忆。曾经有一个买家上门求购一款旧手机，只因为当初呢没有钱给女朋友买，就被甩了。他空闲的时候呢，会把充电器都翻出来给这些手机充电，让他们重新复活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款手机用的是什么牌子吗？ 写不怕 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，月光山中又有亮，晚风吹愁如海浪。来呀来呀，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。浪天涯，伴随枯叶片片风喧沙，难掩着风雅，不为痴情就爱花。花开下，花下风流，花似花梦想，不在意脸上，只在乎爱过他。水愁如海浪，来呀来呀，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。啊，牛和孤江人思念不离开，孤舟海中晃，火的四不像，还是那么想着他。啊哈，又何苦一定要他不想法，缘分成不成，相爱偏不让，何必勉强。海蓝蓝， 成都大二学生王森火了，因为室友外出理发呢太贵了，他就非常暖心的为室友理发。后来很多同学呢都找他理发，他就在寝室开启了理发店。他说免费剪头发一学期之后呢，考虑到水电费这些问题，所以才开始收费了，每个人是8块钱。这个技能可以说是很溜了。

小仙炖仙炖燕窝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，燕窝浓度超过90%，一瓶一个素源码，安全有保障。 真不错，链接发我一个吧。吃仙炖燕窝找小仙炖，销量突破100万份，天猫搜索小仙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近来在苏州呢，出现了可移动的共享别墅，每栋24到28平米，每平米呢2500，可以通过 APP APP 下单，马上就可以拎包入住。但是住建部门说，房屋无规划手续，已经停产了。厂家回复，将会在通过审核手续合法之后，继续开展共享别墅的探索。我只想知道这个房子可以移动，那水电怎么办呢？不过真的觉得未来一切皆有可能。 未必有彩排，真擂台。曾经期待多一点的爱，后来明白每个存在在乎够痛快，不再讲派。我相信相容不必加工，爱大于成功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。 我现在财富也很多了，我可以不干工作了，去享受了。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价值不是享受，你要想永远是老大，而且别人还不断在你挖人挖你偷你的技术，你只有什么？你不断的进步，那你永远别人还是跟在你后面，即使他存量提高，他还是跟在你后面。 京东商城创始人兼 CEO 刘强东。 如果回过头，假如说你让我从十几年前从创业开始，我一定更加加强自己，更拼命一点。那种拼可能更多不是体力上的，不是时间上的，可能就是像你刚才冒险方面，可能胆子更大一点。对，我觉得创业者从全世界来看的话，包括亚马逊，包括谷歌，包括 Facebook， 我看到所有的优秀的创业者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觉得超出我们想象的，我们对他认知的，他可能已经富二代、富三代了都是。所以努力这一点，我觉得作为任何创业者，或者说任何企业家，都是一辈子坚守。你做一天企业家，就一天要努力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我认为经典呢，一定要是扎心的、经久不衰的存在。像我九五后的表弟就特别爱听80年代呀、啊，什么《射雕英雄传》啊、张国荣这样的一些老歌。就他肯定是没有什么时代情怀，但他说就是因为觉得好听，听得特别有感觉。所以我认为经典呢，首先是得引起人的一种情感的共鸣，还有一个是经久不衰。 经典，我认为经典可能是一句一语中的话，可能是一件永不过时的漂亮衣服，也可能是一段让彼此成长的经历。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特性，就是在它刚发生时，我们都并未觉得在我们心目中它会泛起多大的波澜，但是在时间的流逝中，我们会慢慢地感受到它的真谛。总之，在我心目中，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事物都可以称之为经典。 我心目中的经典作品《三国演义》算一部吧，常读常新。第一次读，印象里是一群人天天打来打去，再后来可能看到了计谋智慧。我很赞同余华的话，所谓经典就是不同时代、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读者都可以在这些作品里读到自己的感受，好比是在别人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形象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在互联网时代呢，想要证明你真的在笑的话，必须发哈哈哈哈6个哈以上才显得认真。像单身狗啊、考研狗啊、加班狗这些呢，是用来自嘲的，千万不能用来说别人。女生回你先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懂的。很多现代人微信聊天的礼仪必须了解一下，这些都是新的常识哦。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。 碎心目。 情花心无心守着承诺，离别总才是一种独播，记忆有高反这情花心如雕刻着寂寞，就好像我无助的魂魄纠缠过往无端，身上酸水谁也带不走，你我一场唤不醒的梦。 早上九点，环保节能很重要，但音乐可不能省哦。我是戴了叮当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蓝，钻研雕塑的健身。